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西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口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南风4级，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23公里有雨；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1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13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日最后一次嘅交通消息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隧道方面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同埋九龙两边入口咧，都只系近住管道入口嘅范围比较多车啫。而其他隧道嘅出入口啦，交通都系正常噶。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牛池湾一段稍为繁忙一啲。预告一下嚟紧啦，凌晨嘅工程啦，喺尖沙咀弥敦道会有建造工程，由嚟紧嘅凌晨一点至到清晨嘅5:30，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中间道交界嘅慢线会封闭噶。另外，元朗锦田会有临时安排，由嚟紧凌晨嘅1点至到3点钟。为了配合沙中线的列车运送工作，介乎锦田公路至八乡路的一段锦河路将会改为单程南行的。到时为时大约是25分钟，期间车辆可以改经锦上路去锦田公路。会揸车经过这段路的朋友就要留意了。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刚才提过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牛池湾嗰段咧系挤塞噶，咁就系因为咧跟住彩云圣若瑟小学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牛池湾消防局。重复一次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彩云圣若瑟小学有交通意外，龙尾喺牛池湾消防局。咁塞紧车嘅朋友啦，请保持耐心同埋忍让啦。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唔会释出废气，悭油悭钱又环保。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一起笑。 我是开心日报的杜文慧，我的仔第一次学会拎手机拍照，拍低了他眼中的爸爸妈妈。现在看回张照片，可以用松郁蒙来形容，但是都是我们一个开心回忆。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一起笑。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大埔广福村广智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桂林，你针唔针啊？ 要针咪针咯。 I jump two, I jump three, I jump four。 使唔使咁激啊？ 你惊啊？ 喂喂，你哋打针使唔使惊啊？老人家梗系要打足4针啦。 我哋讲打针咩？我哋讲针咖啡啊！ 斟咖啡啦 ，Captain， 斟啦。 杜文蔚、黄桂林、陈淑兰、林超荣，彪爷榴莲。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 周時都有噶啦， 系咯系咯系咯，即系 开心日报嘛， 系咯系啊系啊系啊，开心，我针 three， 我针 four， 好，咁啊呢度系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啊， 系 手下留情，大家好， 大家好，喺我对面嘅系刘伟恒啊， 系啦，咁啊至于左公右咧就系阿一啊， 系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系咁右公咗嘅就系梁丽勤啦， 系跟住之后对面嘅就系刘伟恒啊， 系啦，咁啊一哥今日着咗件巴塞隆拿嘅球衣， 球衣系 几多年前啊呢件？ 呢件好似系19年嘅时候啊，嗰阵时仲做紧二台师兄祠堂，因为节目入边一啲游戏输咗要买巴塞嚟着嘅，系即系小弟平生啊最讨厌嘅就系巴塞嘅球队。 但系咧其实作为一位球迷， 你嗰时唔系咁叫佢哋噶嘛， 唔方便唔方便啊， 系啊，即系同曼联一样咯， 系 啲名。但系咧，其实作为一个球迷咧，有阵时即系任意地。自由地将自己讨厌嘅球队放喺嘴唇边咧，都系一件危险嘅事。特别系如果你系喺呢一个叫做媒介里面工作嘅朋友咧，好容易咧就成为一个被攻击嘅对象噶。你有冇咧？ 小弟由于所以喺呢个公共嘅广播入面，我就唔会咁样称呼呢队嘅球队囉。 係， 但係私底下同朋友就用呢个嘅称呼。 咁但係你讲咗你话唔鍾意嘅时候，你都会惹嚟好多朋友嘅非议㗎嘛。 哦，咁我又觉得 波系完嘅， 波系完嘅。咁佢今年又真系踢得差嘅。 我帮你，好嘅，多。 但我想讲，即系 我都冇睇好耐添啊。 其实系佢系惨嘅个球会。 系不过另外就系好多人都问我，咁点解你会着巴塞波衫咁样？咁啊个原因就系因为皇马嗰啲波衫我唔舍得着啦。 哦， 系啦，因为我咁啱即系 定系唔啱着啊？ 咪皇马嗰啲易污糟啊？ 系白色， 关唔关事咧？ 唔关事，唔关事，真系唔舍得着。因为咁啱咧，我谂早两三个礼拜前啦，因为太太就搬咗入嚟住啦，就即系嗰啲老人家嘅习惯就话，太太点都要翻嚟住翻一头半个月，先再翻娘家嘅咁样，咁呢啲系个习俗。咁 你唔谂住一齐住嘅咩？ 我谂住分开住先嘅，因为有啲 呢个都系土地供应嘅问题啊。 因为分开住先，咁但系即系家中一啲长辈，几位嘅长辈都话，根据规矩要唔知要隔几多日先至可以翻外家咁啊，最好翻嚟住先咁啊。咁所以就有执过屋。咁我执屋嘅时候先发现，原来小弟起码有20几件波衫咧。是未着过的。 是。 我呢啲我一啲都唔意外。 是啊是啊。由我第一天意外啲。是啊。 我由我第一日识阿一哥开始，佢唔单止淨係波衫嘅，各位亲爱听众。佢买咩返嚟呢都买好多，跟住之后唔用摆喺度㗎。阿嫲都咁闹你啦。 咁所以就变咗收藏啦。是啦，好多嘅皇马球衣。咁所以我就觉得喺呢个嘅執屋呢，其实大家真係定期執一執屋就係一个好紧要嘅。因为有多时呢，尤其是球衣呢，你我发现我唔着唔舍得着啦。 会甩啦啲字。 啲字甩咗，黐埋一嚿啊！即如果有啲收藏球衣嘅听众就知道，如果你系要正正式式咁去收藏，或者叫做有少少即系相对地有要求嘅话，其实你最好就系挂起佢，用埋西装袋咁样晾住。如果唔系入边嗰啲字会甩啦，或者会黐埋一嚿， 系啊，黐埋你假搣开就烂噶啦。 我嗰日系即系简直系国外咁样，系将一啲即系黐埋咗嗰啲唔要嘅波衫抌埋一。抌咗佢噶啦，已经 抌埋定抌咗先， 抌咗噶，好多白色嗰啲我抌咗，系净系 keep 住守门员，即系卡斯拿斯嗰几件，其他嗰啲主场球衣全部抌晒， 系啊， 因为位置有限啊，多个人噶嘛。 咁你买咗几多钱啊？嗰啲抌咗嗰啲，通常平均几多钱一件啊？ 200-300蚊嘅 一件， 系一件，系 一件， 系因为我买啲抌啲过期嗰啲啊。 嗱，你即系讲到呢个执屋咧，就嗱，即系波衫。就執出幾件冇著過嘅就周時有啦。咁我哋即係喺呢個節目當中都經常講到一啲咧，就係你執屋嗰陣咧，就有好多開心大發現啊，或者發現有啲嘢買咗幾件即係同一樣嘢啊。咁我琴晚我哋講咩？我哋琴晚講維斯利啦。 係。 咁我就梗係就話翻屋企咧，就睇下我書架啦。咁我抄下咧，其實一樣，我都發現咗若干本，我連我自己都買咗都唔知，或者係重複咗嘅。维斯利嘅珍藏喺度嘅，嗱，因为点解咧？我曾经系有铺瘾咧，就系点样咧？知唔知点解人大咗咧？你开始就会想收集翻一啲你以前冇拥有到嘅嘢嘅，因为琴晚冇讲过啦。 咁我虽然咧一年咧就睇咗几十本卫斯理啦，但其实我拥有嘅系唔多嘅。点解咧？第一咧就是因为冇钱啦。其实虽然佢买嗰阵时买一本唔知廿蚊定十零蚊，咁但系咧其实作为一个穷学生咧，你拥有一本卫斯理，其实可能已经系你要有一个礼拜变，可能有一日唔食饭你先买得起一本嘅。 卫斯理真系有好多本啊嘛， 系啊，冇错啦， 好多、啊， 即系同足球小将或者圣斗士星矢一样啊。你有一日你喂我有一日有钱啦，我就想储翻晒成 set 啦。咁但系咧问题就系、是。到我叫做开始有一个能力想储翻嗰阵咧，我又觉得我想储翻当年琴日讲嗰套啦，我想储翻名窗绿色白色嗰个系列。咁但系嗰阵时其实已经冇咗噶啦，因为已经改晒版，即系咁我就会去咩咧？我就去啲二手书摊嗰度咧，我就专系收集呢啲嘅以前。咁啊，譬如博弈年代嘅袁振合啦，同埋咧，即系头先讲名窗嗰个年代嘅卫斯理咧，咁我就一见到有二手书有货咧。诶、哇！呢本喂迷踪，哇正啊！大厦正，咁我就立咗佢嘅。咁我发现咧，同埋翻去， 我屋企有几栋大厦 ，好似有几本迷踪。因为迷踪系特别深刻嘅，因为我唔知系第一、第二本睇佢入咗幅画度噶嘛，讲系即系入边有个人荡失咗路，佢入咗幅画度噶嘛，咁类似系咁样样啦。咁我琴日翻去抄，咪就系开始发现，咦？有啲系有重复嘅咁样样咯。 即系讲起草书咧，我觉得即系卫斯理嘅小说都算系叫做。储起上嚟系比较容易，可能有某几本比较心头好，你可以零零舍舍储嗰几本啦。有一款嘅书咧，我觉得你真系要储一系列嘅， 系《 龙珠》， 系，因为佢个书脊， 因为系啦，佢个书脊博埋系一条龙嚟嘅。咁所以咧，呢个我见过，真系去过一个朋友屋企咧，佢屋企系储咗一 set 嘅龙珠，你见到佢砌埋一条龙，嗰、那个壮观咧，其实系不得了。所以有时 你有冇攞走其中一本？佢冇咗只爪啊， 冇咗条， 冇一个头， 七粒龙珠冇咗一粒 啊！问你死未啊？真系 攞到神龙出嚟。 所以后屘我小弟自己开始睇书咧，我都反而知道冇咁多位咧，就宁愿只系储第一本同埋最尾嗰本咯，即系当系叫做即系满足一个叫做一个心头好啊，当系解下瘾咁样。因为知道你储唔齐嘅，火影忍者72本点储啊？ 足球小将啊，出到唔知几多百篇添啊！ 唔系、哦，但系即系当你大个仔突然之间有啲钱咁样，哇！可能你真系 会杀出一啲唔知咩，就会用咗你啲钱噶啦。 有限钱嘅， 杀出啲乜嘢？嗰啲噶，当年都话400万，而家我都唔敢讲，你都唔好问我使咗几多钱啊！ 书架唔系摆我啲书噶啦， 我有好多嗰啲啊，要唔要啊？ 要啊， 唔同年代都有噶，要唔要啊？大把。 曾在那一天，定眼望你时，仿佛闪出爱火，情在这一刻开始，无辜写出一首爱诗，描画你的轻柔，没法解释的句子。寻觅你的影，淡化在哪儿？依稀今天世间，全是你的风姿轮廓，深深刻于脑海中，能在每分钟里，极快思忆千百次。上帝偏偏创造你，令我位高靠住，难逃出你的摆布。为何注定我痴迷，呆望你半天，尽注入眼帘，可知今生太短，难尽我倾心的痴。完美一生相拥，每一刻留在我呼吸里，是我深深的爱恋。情在我呼吸里，令我痴痴的醉念。 寻觅你的影，淡化在哪儿？依稀今天世间，全是你的风姿轮廓，深深刻于脑海中，能在每分钟里极快思忆千百次。上帝偏偏创造你，令我委曲求全，难逃出你的摆布，为何注定要令我痴迷？呆望你半天，尽注入眼帘，可知今生太短，难尽我倾心的志。愿你一生相拥，每一刻留在我呼吸里，是我深深的爱恋。求让我的真情为你轻点亮情火。 好难想象呢一首歌是属于卫斯理广播剧的插曲来的。 刘德华先生，情在呼吸里， 应该是不是讲卫斯理和白素那些 呼吸 同埋嗰啲外人前面嘅故事咧，咁啊点解会拣呢首歌？因为琴晚咧我哋就得起条筋啦，咁啊讲咗多关于卫斯理嘅嘢啦，咁啊我哋二话不说咧，咁啊琴日我同阿一哥就一齐坐车走啦，咁啊即刻咧就拍咗一集嗱，即系我哋有讲过本台嘅。即係衛斯理嘅廣播劇就出色啦，喺廣台網站揾得翻啦。咁啊 有個 我睇咗少少老貓啊，聽咗少少老貓同埋大廈嗰啲嘅。 係有個經典重温頻道，其實大家喺呢個嘅搜尋引擎嗰度打廣台衛斯理廣播劇就會有噶啦。第一個就係咁啊，有1981年嘅老貓啦，1983年藍血人啦， 泰迪羅賓做嘅係 啦，去到1984年嘅大廈嘅，咁啊應該係唔同年代唔同人，佢會寫埋個演出係邊位嘅。 分別有 band 哥啦，有鐘大哥啊，都係做過衛斯理嘅。 係啦。 咁啊，咁跟住咧，我就话，咦喂，对面街都有噶、哦，咁于是咧，一哥咧就砰砰声咧就抄咗咧，就系、是、对面街嗰个年代嘅老猫厅。 系，因为小弟我冇记错，好似又系好似1819年嘅时候咧，有段时间咧就想睇翻卫斯理嘅全集，由钻石花开始睇翻起，即系少年卫斯理开始睇翻起啦。但系即系始终咧年纪大咧，对啲字咧就入唔到啊，同埋开始用电子书睇系真系 睇唔清楚啊，好似我哋咁。 系啦， 咁识字啊。 咁跟住之后就忽发奇想，咦系？我仲记得嗰阵时我哋好似做咗呢个嘅广播，系咪60年定系 九十 A 系啦。 你唔好 系啦。咁跟住有金刚叔有讲过以前嗰啲嘅广播剧噶嘛？咁然后我就上网揾金刚叔嘅资料啦，发现佢有啊参与过商台嘅卫斯理嘅广播剧， 亦都知道咗金刚叔嘅全名系点样。 飞哥，飞哥，你有冇录过卫斯理？当年佢有啊，你有 啊？ 系咪朱子聪先生做卫斯理噶？定系边个啊？哦，佢唔记得咗佢话。 哎呀，嘢咁， 好似有得揾翻。 真系要怀疑，你话你六个啫，咁究竟系咪噶？你冇人记得。 我听嗰啲名咧，都系嗰啲名啦，并且由李锦、朱士妹、金贵联合主演，同埋咧，佢一开始系咁样噶嘛，佢有把好行嘅声嘅。 卫斯理啊，系啊，呢个真系好 icon。咁当然即系要多谢一啲有心嘅保育历史嘅人去，即系将翻相关嘅片段就摆喺一啲影片平台嗰度，自己大家揾啦咁样。咁啊，所以我记得嗰阵时就系听完九十周年嘅访问之后，再加上对卫斯理有兴趣咧，就上网揾到，就喺呢个咁啊，由自己有一次咧就自己。行山嘅时候听 吓，听卫斯理啊， 系啊， 惊唔惊？惊唔惊？ 几有 feel 噶， 夜山 日头嚟嘅，日头嚟嘅，系系系。咁当然即系唔鼓励大家自己个行啦。咁啊，但系嗰山就自己熟悉咁啊，自己去咁啊。 幾有 feel 喎、啊！再加上咧，因為你遠離咗都市咧，你聽翻嗰個年代嗰啲麥啊，嗰啲入嗰啲，同埋佢嗰種嘅剪接嘅技巧咧，同我哋而家用電腦 mix 咧，係完全兩個感覺嚟噶。你真好似投入翻去翻1950年， 嗰啲聲比較猛噶嘛。 係啊，去翻上海嗰個年代咁樣，咁然後 白老大出現， 係啦，白老大出現嗰種感覺。咁所以我覺得係即你我覺得比起自己可能屋企或者坐車聽咧，係另外一種感覺嚟嘅，喺郊外聽翻即以前80年代嘅。卫斯理广播剧系有一种好得意嘅感觉喺入边咯， 系啊，一哥你系细细个系咪已经开始有听下广播剧？因为我哋就听电台大啦，咁啊即系一定有听过嗰啲咩魔凤告啊，咩都市阿星日子啊，即系蛋哥一大抽啊。咁你系咩年代开始？ 我记得我人生系有一饼嘅录音带系广播剧嚟嘅， 系 而嗰饼嘅录音带咧系喺屋企唔知边度抄出嚟嘅录音带，咁我仲 你摆落部机度听，一路听咧，听嚟听去都听唔完噶嘛，系嘛？ 唔系听完啦，我记得 唔系听唔完呢度咧， 我记得个古仔啊，嗰个古仔咧系画叮当嘅嗰位作者，除咗画叮当之外，咪仲有一个嘅作品叫神奇小子嘅， 系啦，咪趴咪趴咪， 系啦，咁咪佢咪挂住一个 P 字嘅襟章，咁然后就可以就变身成为超人，然后四周 飞嘛， 系啦，咁咪除此之外，佢仲有一个道具嘅，就有一个人偶就系做佢替身嘅，即系如果当佢要飞开嘅时候咧，揿一揿个人偶个鼻，咁个人偶咧就会变成佢，就系帮佢翻 觉，系咩？ 系啊，嗰啲啦，咁样。咁我记得嗰集咧就系呢个就系神奇小子，咁我唔知佢系官方授权定唔官方授权啦。因為我都唔知嗰餅嘢係正版定翻版，咁然後我記得個古仔就係阿神奇小子又要出動去救人啦，四周圍去救人啦，咁結果咧佢就撳咗嗰個人偶咧就佢就係第一集嚟嘅，就係、是有個外星人嚟到就叫佢話我會俾呢個任務你接受，我接受，咁就俾埋佢人偶佢，咁咧佢就出去做任務嘅時候咧，個人偶就留喺屋企嗰度，咁就翻到屋企做完任務嘅時候咧，就俾媽咪鬧。个原因咧就系人偶咧偷食咗屋企嗰啲点心，系啦。咁我仲记得最尾嗰句 NQ 啊，个广播剧 NQ 就系个主角咧就话：，唉，今次真系黑狗得食，白狗当灾啦。咁就完咗个名。咁呢个应该系我人生第一饼嘅，即系我称之为广播剧仔。点 解广播剧会有神奇小子听嘅？ 唔系，应该可能系嗰啲 cassette 带里面讲故仔俾啲小朋友听，就唔系叫广播剧。 系啦，但佢唔系话哦，从前有三只小猪，佢真系演出嚟咁样咯。咁所以我唔知称称为广播剧，但系去到后屘就 即系佢讲嗰啲就唔系话收音机开播出嚟嗰啲广播剧。 系啦，咁然后就应该就真系去到有嗰阵时听隔篱街嘅一啲有台嘅一啲节目都有听过广播剧，但系唔实际系咩唔记得咗啦。而家就当然继续有听十八楼师座啦，系每朝。 咁你有冇听鬼故咧？以前 哦，鬼故有。有啊！我以前细细个系听天儿噶，我 哦 系我细细个听天儿， 唔系佢意思系鬼故嘅广播剧啊！ 哦，鬼故广播剧冇听， 我冇听过啊！即系以前怪谈嗰啲冇听过 嘅，怪谈都唔系佢嗰个年代，就算重播怪谈都唔系佢嗰个年代。 我有揾过嘅，因为嗰阵时就系听完卫斯理商台嘅卫斯理之后，觉得哇好得意，跟住就开始揾嗰个年代一啲鬼故嚟听嘅， 吓 都系嗰句加埋嗰种嘅旧式嘅音乐啊，麦克风令到件事再恐怖啲嘅，我觉得 系啦。 咁都有听过下嘅，但系你话如果真系听鬼故，我谂都系听打上去嗰啲鬼故居多啦。 哦，但系因为当年咧，即系电台界其中一个最享负盛名嘅就系咪十二点啊，飞哥？ 十一点应该系嘛？ 怪谈 好似系十一点噶系嘛？ 十二点啊，佢话系十二点，你有冇录过啊？阿飞哥，加油啊！系咪好惊噶？ 阿飞哥个年代一定有，同埋咧，嗰把声系咪金贵叔嚟噶？ 怪谈，哇！即刻熄机，我以前真系吓亲噶。 仲有嘅，我记得有一个宣传声带定系什么咧，就系金贵叔怪谈，咁然之后咧就好似系阿翠碧啫，我中意啊咁样噶嘛，你记唔记得？ 佢唔记得 啊？系好似可能系嗰啲宣传声带嚟嘅，即系总之 定系你屋企部收音机先收到呢啲声啊？ 可能系我中意啊！但系咧，我记得嗰阵咧， 我真系吓亲嘅。 有啲对面街嘅同事咧，佢哋讲，因为我入去嘅嗰个年代咧，已经系冇新嘅怪谈系重播噶啦。 咁咧佢哋話咧，怪談咧已經冇以前最初嗰陣嘅怪談咁精彩啦。後屘發生即係發展到去最後階段嘅怪談咧，全部都變曬鹹濕怪談。 有啲咁嘅事？ 我唔知道啊，因為我唔 你反而想聽我一個怪談，即係金瓶梅嘅聊齋啊。 因為我唔敢聽，所以咧我係無從證實過究竟怪談係咪真係 鹹濕版都係翻嚟，都係何文光做嘅，睇下睇。好啦，今日讲咁多先，一阵翻嚟再讲啊。咁啊，一阵间喺八点半嘅新闻过咧，就继续有我哋今个星期嘅嘉宾，就系陈恩啦。咁啊，琴日开始讲到佢配下日剧啊，同埋佢讲到，咦，佢今日会开一个估你唔到嘅角色，佢曾经担演过嘅，一阵再讲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将会首次以特首身份到立法会出席行政长官答问会。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话，行政署寻日向立法会秘书处发信，提出在答问会上议员可以聚焦讨论七个市民关注的范畴，例如土地房屋供应、防疫工作等民生议题。他已经指示秘书处将有关信件转交全体议员。梁君彦说，今次做法并非罕见，而是恒常做法。行政长官只是希望议员聚焦相关范畴，不是要限制议员发问，亦并非矮化立法会或者是行政霸道。如果议员提出其他问题，他一般都会容许。行政署亦都已经表示欢迎议员听日就任何政策范畴作出提问。市建局表示，截至今年三月，现金储备约270亿元，会全数用于市区更新。预计两三年之后，资金缺口可达150亿元，可透过借贷和发债等融资。未来一两年要为融资做准备。主席周崇光话，市建局有借贷能力，强调首要用尽借贷等能力，如果政府需要市建局更多支持，先至再检视系咪需要政府注资。至于会否提供更多首置项目，周崇光重申，市建局嘅工作系市区更新，亦都要自负盈亏，需要尽力而为。行政总监韦志成就话，唔应该将市建局视为土地供应机构，但市建局会间接贡献，例如可以透过在油旺重建项目起高一点、起多一点。前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五个成员去年出版阳春系列儿童绘本，被控串谋刊印、发布、分发、展示或复制煽动刊物罪，还押近一年，案件今日在区域法院开审。控方说，各被告在串谋中扮演不同角色，推论他们意图引致暴力或制造骚乱。控方在开案陈词说，绘本的实际效应是要影响读者不做中国人，宣扬分离主义和背弃国家。控方又说，工会的成立有它的目的，并非一时兴起。俄军控制整个卢甘斯克地区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国防部长绍伊古继续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烏軍就在頓巴斯地區仍然控制住的頓涅茨克建立新防線。頓涅茨克州長基里連科表示，俄軍連夜炮擊頓涅茨克地區的斯拉維揚斯克和克拉馬托爾斯克，形容頓涅茨克地區沒有任何免受炮擊的安全地方。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的顧問阿列斯托維奇就說，烏軍在利西昌斯克和北頓涅茨克的防御戰是一次成功的軍事行動，烏軍除了會在頓涅茨克戰鬥，亦都計劃在南部發動反擊，說目前有六成俄軍集中在烏克蘭東部，難以調動到南部。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明日間中有驟雨和雷暴，氣溫介乎27至30度，吹和緩西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四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周末期间天气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是太极乐队 Patrick 雷友辉，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入面失物认领处，我饰演糖水铺的老板性情中人，同成熟老友鬼鬼，男人之间的友情呢，是从平时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当中就可以看得出的啦。大家记得听啦，香港回归25周年广播剧，7月9日开始，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晚9点到10点，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之失物认领处。 国剧830呈现保卫国家边境热血的军旅故事，特战荣耀。 炊事班突击比赛科目三是在野战环境下完成四送一汤，但烟汤恶就点不着火，当一年二年都准备完成，情急之下他竟然煮出四道不同的红烧豆腐，今次他又可不可以顺利过关呢？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0日。 又够高，间屋够晒大， 几时介绍阿妈识啊？ 我拣紧冷气机咋？呢部用新型环保雪种，对全球暖化影响比较少。 咦，机身贴咗个易燃物品标签嘅？ 放心，照住厂商建议嘅房间大细同高度安装就得啦。仲有安装保养都要揾代理或受过专业训练嘅师傅。详情上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新频道 新节目创新片。 大家好，我是 Patrick 雷友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中国环球电视网纪录频道正式落户香港了，密切留意FM102.8 大湾区之声，港台电视34，中国环球电视网纪录频道。 他声演过《东京爱的故事》的三上， 李美，你话我听，你咪喐咗原子啊？ 又系《火影忍者》入面嘅大蛇丸， 明武点知道佐佐系我嘅人咩？ 你个样你未必认得，但系把声你一定唔陌生。有请资深配音员陈恩。 头先你讲，譬如演戏，我演咗一个好红嘅角色，咁我就好开心啦，攞奖啊，片酬低。喺配音界呢一样嘢，譬如你配咗个角色，嗰个角色红咗，其实唔关你事噶嘛。 以前电影有， 我有嘅。 听师傅啊，听阿孔哥嗰啲讲有噶，由第一套。成龙是蛇形刁手， 是 因为他之前呢成龙都有拍过啲戏嘅，喺台湾拍过啲戏就唔红嘅，冇乜人识嘅， 是 因为佢係成班龙虎武师一齐嘅咋嘛，其中一个角色咋嘛，咁佢就配蛇形刁手、 啊、 就一炮而红啊，吴思远导演嘅，监制嘅，袁和平导演，成龙应该就蛇形刁手，跟住就到醉拳，就係、 是 功夫片一炮而红的时候，咁当时我师傅讲咧，呢套戏呢个角色红咗，以后指定咧，咁佢就会揾多好多嘅， 哦， 系啦， 哦， 即系例如阿成龙大哥越拍越劲，去到后面咩警察故事啊嗰啲咁样嘅， A 计划咁样， 嗰啲咧，嗰啲佢会系同电影公司丢个价钱，就唔关个领班事啦，即系唔系话个领班系今晚开。开一晚几多钱咁？唔系噶啦，就成套好似片酬咁 样。即系御用啦， 系同电影公司咁讲噶啦，已经、哦、可以去到，但系都好个别，唔系咁多。 但而家应该唔会添啦，系嘛？ 而家唔会啦，而家现场收音。 即系就算譬如你哋配剧啊、卡通片啊， 唔、 啊、 会啦。 诶，唔会话诶呢个大智慧佢集集都有嘅，或者佢特别红嘅，我就贵啲冇呢样嘢噶嘛。 呢个即系等于其实拍剧每个演员。咁、 啊、 佢自己嗰套劇係佢個 show rate 係幾多咪幾多？ 哦， 即係例如我簽個約，我個 show rate 係咁多，我配咩角色都係咁多噶啦、 啊。 以前電影就會話，因為角色或者因為嗰間電影公司，因為個 budget 可能你會有得傾。而家配電視係唔會咯。 咁、欸、你有冇覺得配音無論電視或者電影都好啦，配音呢個角色咧，配音員呢個角色？是有一啲被忽视嘅感觉啦，即係譬如啊，一套电影里面，哇，香港电影金像奖乜乜乜咁嗰啲呢，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奖项之类。但係 系咪真系冇一个专系霍配音员嘅奖项？你记唔记得系咪？ 冇，我记得系啊，得阿丁宇叔攞个终身成就奖。 系啦，即唔会话 Taylor 咩？譬如最佳男主角就每一届都有个最佳男主角啦。女主角就有女主角啦。 因为以前大家惯咗啦，我去戏院睇嘅，例如八九十年代最多电影嘅时候配音，甚至乎有啲人唔知配音。我去睇戏就系咁噶咯，我点样考虑？ 唔知肯定唔知添啊！我哋细个 系啊，甚至乎字幕净系出咗一个叫做粤语对白系边个，就系出个领班个名。 系啊，丁宇咯，系啊， 系啦，边个配边个冇人理。 冇，肯定冇啊，系啊， 唔会去理噶嘛。咁系而家后来去到电视台喺某啲配音嘅剧嗰度会出配音员个名， 系 啊，咁就开始会多人认识。我见喺网上亦都有啲人去讨论配音员， 系 啊，即系例如边套戏边个角色啊，我觉得边个配就好啦，咁样有呢啲咁样嘅咯，啊，尤其是啲比较 hit 嘅动画片啊， 系 或者系日剧啊，其他嗰啲会开始有呢啲讨论，但呢个都系喺个 internet 冇，即系有维基百科 系啦，开始有呢啲之后先有，以前就算我成日睇到戏，我唔系喺呢行，你都未必会知道，呢个系边个配咧？你点会知啫？你 唔知， 同埋你冇系你冇方法可以知道。你想 你想 识、你都识唔到這些。 你除非入咗呢一行，你先可以知道嘅啫。 系啊，或者好间唔中，譬如 K100，佢今日就访问 TVB。 我记得第一次好似 IQ 博士咁样。 除咗就系好多年前 台庆系嘛？ 台庆上表演， 台庆系啦， 表演 系啦。 咁系有一次、两次，有几次系台庆表演嘅。 系 咁跟住就 K100就访问，就应该大长今嗰阵时，因为收视高。 哦， 系啦，就访问过嘅。之后就开始间唔中有，例如某啲角色。阿花师奶啊，即系嗰啲比较多人认识嘅角色，会有时会上下电视节目啊，做下访问啊咁样。咁直到旧年有啊，祖蓝搞个好声好戏先至， 系 咁多配音员上到去，即系俾好多人认 识。如果唔系，就大部分其实都唔知噶嘛。 净系啲朋友就会话：，把声好熟啊，听咗几廿年。 系啦，系啦， 系啦。未见过你系点样嘅，亦都唔知道你。 全部都系潜咗水， 系啊， 大家都唔认识。咁你会唔会觉得其实应该要俾翻多啲咧？即系 I mean， 坊间对于配音员， 我觉得当然系好嘅，令多啲人去认识，多啲人讨论，多啲人关注，咁都一定系好。 因为呢个系一个幕后好大嘅功臣嚟嘅，我真系觉得系啊。 而家各方面嘅，就算系国内嘅剧，或者系其他日剧、韩剧，甚至乎啲动画，其实都仲系完全系需要配音，甚至纪录片纪录片其实有好多观众中意睇纪录片。但佢又未必有心慢慢咁去睇字幕， 直情唔想啦。 系啦，因为有时嗰啲嘢好深奥，你去睇个字幕未必消化得到， 睇唔切嘅心。 系啊，睇唔切。咁我哋就配啲纪录片嘅旁白，就会用一个最简单而令人明嘅，即系就算你唔睇个画面，你斋听你都知道佢讲紧乜嘢。 啱啊， 即系我哋需要做到呢样。 即系譬如《舌尖上的中国》咁先算啦。咁我梗系唔想睇介绍啦，呢种唔知咩物、咩食物、咩植物喺边度种，我又要睇字幕，哇，连个字都未识读，但你噏俾我听。 唔係嗰啲還好啊，普通話都還好，有啲可能真係外國嘅法文都有啊，即係法國嘅紀錄片啊，或者係其他啲拉丁文嘅都有啊，都試過。你點聽個原聲啫？其實，你必須睇字幕，係嘛？咁你又可能對嗰套戲個 topic 好有興趣嘅，咁你一睇，哇！我係咁聽法文睇字幕，你會覺得個興趣可能冇咁大， 係啊。 但係你就一路听广东话去讲解咧， 系啊， 你会吸引到啲观众。 因为你斋睇字幕咧，好攰噶。你睇得两睇，尤其是嗰啲嘢心你唔明咧，你跟住你就会熄机走人。 尤其是睇咩咧，即系你讲得啱啊！睇纪录片，我记得我唔记得咩台，究竟系 View 啊，定系明珠台咧？佢有一个节目好好睇嘅，就讲一个阿叔咧，好中意坐火车喺美国嗰度。 铁路游 系啊，嗰个好 好劲啊，真系。 有，因为佢去云彩嘅，有美加铁路游，有澳洲铁路游。 好好睇啊！嗰个唔系你嚟噶，嗰个系嘛？ 嗰、那个唔系我嚟嘅，嗰、个有几个有阿炳强哥陪，佢退咗休啦。 就 系 啦，我星期日唔知朝头早扭开个电视机，哇睇佢就坐火车。今日咧我就由加州洛杉矶坐火车去 上海市， 因为你哋配得太好啊，好好咧，我就觉得有个人可以讲解紧俾我听咁，我连啲字幕又唔使睇，我就系留意个画面。 因为你。一路坐车一路行，可能佢讲咗好多个唔同嘅省啊，嗰度唔知咩地方啊，咁嗰啲咧。 当时嘅嗰啲乘客倾偈啊，嗰啲咁嘅嘢，你睇字幕有时未必 get 到佢嗰样嘢。 系啊，同埋好闷 嘅。系啊，你未必 get 到佢嗰样嘢嘅，同埋有啲主食节目 啊， 系啊，主食节目嗰啲啊，我配阿 Jamie Oliver， 佢一个 solo， 你赋予咗佢生命啊！ 佢由头到尾，我发觉佢煮乜嘢菜咧，其实佢有佢个 format 嘅，但咧，你如果你睇个原声咧，你会觉得好似又重复咁样。虽然嗰啲菜式有啲唔同，咁有配音咧，其实我觉得会对有兴趣嘅观众咧。 其實佢會有興趣去聽嘅。 係， 即係我覺得配音絕對係會有幫助嘅。嚇 啊 ，Jamie， 點解你發口青？ 佢叫下次餐廳離開嗰陣，你去同佢講聲。 係啊，去。 你喺疫情之後，係啊。 我哋仲有一个范畴未系好细讲，讲埋呢个先。 嗯， 卡通片啊，你真系配咗都唔知几百套啦。 好多咯，好多。 系啊，咁啊，卡通片同你头先讲啲真人，第一成个配法啊，技术上有啲咩唔同咧？ 空间大好多啦。 哦， 你发挥嘅空间大好多。你嗰、那个你个角色，你会听到佢原本佢，例如系日本动画，咁佢日本嘅声优点配？当然你要明白，日本嘅声优配嘅时候佢冇声噶。 嗯。 哦， 系嘛？佢由嚟佢见佢画出嚟，佢制作出嚟，佢配嘅时候，佢究竟系有声先定有画先？我哋唔知嘅。总之我哋睇到而家一个成品一个 product 咧，就系佢配咗落去啦。 系 咁，其实我会谂，其实嗰个角色冇记地嘅嘢噶嘛。 嗯， 嗰、那个角色系咩声咩通，系嗰位声优俾佢噶嘛？ 系， 系嘛？咁其实我自己嘅觉得，我话我哋广东话我都可以俾佢。 系。 一样嘅啫嘛，我觉得 系咪？ 当然有一啲，例如个角色个 character 好劲、好特别嘅，你又唔可以将佢扭转咗，变咗另外一样嘢。咁我哋都会跟翻原本嗰个，尽量贴近佢。但有啲可能比较普通啲嘅，例如就咁一个肥仔， 嗯， 系嘛？咁你要点去做呢？即系等于好似哆啦 A 梦咁， 系 阿胖虎点解要咁样咧？其实你听到佢原本觉得咦啱，例如佢原本系咁样，我用呢个方法咁去配出嚟。好睇啊， 系 啊，咁咪 OK 咯。但系嗰个活动性嗰个规范系少一啲嘅，你嗰、那个自由度啊大咗啲嘅。 哦，喂，咁有冇啲深刻嘅，或者你自己好喜欢嘅动画嘅角色咧吓？ 嗯，好耐之前噶啦，我啱入 TVB 新嗰啲你唔使讲，我哋唔识。 讲到啲啱啱新入去TVB 嘅时候就《幽游白书》啦， 哦， 《幽游白书》啦，同埋一套叫做《抵死泰山》啦， 《抵死泰山》啊，咦，有啲印象喎、啊。四三零年代，唔系，应该系 夜晚播噶， 系咩？ 夜晚播噶， 抵死泰山， 因为佢有啲意识唔系几好嘅，系、 哦、 啦、 哦哦， 有啲又唔系色情嘅、 啊， 即系佢衰格啲啊，又打又暴力啊，咁样，即系有啲有味嘅笑话咁样， 即系唔方便摆四点半打后播， 全部摆夜晚。咁嗰个咧就当时我同埋《幽游白书》咧、 啊， 我当时就学埋写埋个剧本。 哦， 点为之写埋剧本？ 即系你改佢个编嘢， 考个翻译稿 系。 咁跟住我就数口咯， 哦， 数口然后写翻咯， 哦，即系呢个系你以前冇做嘅。 我入去 TVB 开始做呢样嘢，就写嘅卡通稿咯。 哦， 但系点解你要咁做呢？ 因为我对嗰套戏有兴趣。 哦，哦即系你唔一定要做嘅。 系啊，我可以话呢个，例如嗰套动画 啊， 我睇咗我熟喎。 哦， 吓，好似火影忍者第一次嚟香港嘅时候，话、 啊、 我有兴趣我睇啊，不如你俾个剧本我写啊咁。 哦。 开头 可以咁噶，原来 唔系一定得、哦、但系你可以尝试。 你火影你做边个角色啊？ 大蛇丸 哦，日 成日我都唔知点。 一嚟叫我一嚟搵啦，搵 你系啊，成日条脷伸到周围都系 嘅。咦，你做你真系你中意呢个故仔？ 系啊，同埋我会去模仿佢嗰、那个，我完全扭咗自己把声噶， 嗯， 系沙晒哑晒咁去讲嘢，因为佢原本嗰个我觉得好正嘅， 系 佢一个不男不女好奇怪嘅一个声线，我唔可以。用某个字去形容到个原声，佢配到佢点样？佢粗又唔系，幼又唔系，总之就系成日用个喉咙钉喺度讲嘢，讲啲鬼食泥咁，唔知讲乜嘅嘢。但系佢，但个样又夸张，啊只眼又变晒色啊，条脷又伸晒出嚟啊，咁样。即系我觉得呢啲角色几好玩 嘅。系，所以你就会可以要求攞埋个嘅剧本。 角色我冇得要求。 Okay? 就系啦，但系你可以要求譬如你 系啊，因为我中意嗰套嘢，例如我有睇过漫画，佢而家有套动画出嚟啦，咁我熟呢、這个角色同嗰个角色有啲咩关系咁样， 我入面可能佢要写嘅嘢，我会比普通嘅会清楚多啲。可唔可以试下咧？咁当时开头系我开头写。 哦，咁呢个就系一个另一个工种嚟嘅， 系另一个工种嚟噶，系一个兼职嘅工作咯。 系， 系。 甲风里给委托了，忍者要出招了，风声雨声中渺渺，焦急本身中药叫，就是不甘给看笑，能如这。火星曾照出一片天，忍者有分身变化，一出有影千百，隐身在家手里边，出招美手不见，为任务出击总并肩，沿途和自己的笑面。承诺的声音仍未变，分身变化多端，即使被你识穿，都可再变多圈。即使跌进深渊，可倒腾转多圈，施引发求生天。要有勇气与斗胆，出击苦楚记忆斗阵。 咁仲有咧？仲有咩印象深刻嘅动画啊？你太多啊！我而家哇，碌几都碌唔晒啊！你啲 近期啲系黑执事咯，系黑执事比较多啲。跟住我都比较少啲动画。其实讲真，就自从呢十几年多咗好多新嘅配音生力军 哦， 系啦。咁其实好多系交俾佢哋去负责。 咁你就会做 翻？你系咪即系做丁宇叔嘅角色啊？ 又未去到咁老 啊， 未去到阿爸， 但你都去到做即监督， 即系啦，嗰个 监督系有晒其他 producer 做嘅配音，只不过例如而家好多嘅新嘅动画后生嘅，举个例，以前例如配音组得40人配动画嘅，例如一个 cast 俾你，例如你呢个动画有15个角色， 系 OK， 我有啱嘅，可能个范围入边就嗰30几个人，你拣15个角色出嚟。 嗯嗯， 但系而家我可能有60个人俾你拣， 哦， 系嘛， 系， 即系我而家可以用嘅人手多过以前， 嗯， 咁我嘅选择自然就多过以前， 嗯嗯， 系，嗱，亦都唔想话咁单一，话套套都系呢个咁样，可能就会分好多俾啲新嘅，同埋二来就系动画易 handle 嗰度， 哦， 系嘛，你发挥空间大嘛，你尤其是系新嘅，例如系训练班出嚟嘅新嘅新嘅同事，你俾个动画佢去做主角。佢会易掌握过一套人气俾佢做主角， 系即系个入门会简单 啲啦。咁佢亦都可以建立到自己嘅信心。例如呢个卡通我配出嚟，觉得咦 OK， 我又掌握到一啲嘢，或者我掌握嘅嘢多过以前啦。咁可能呢个系一个几好嘅一个过程， 一个 step 咁样啦。咁即系话，其实你而家真系负责去拣人啊？ 唔系，我都唔拣噶，我都系翻去配音嘅。 哦，系 系 啊， 你有冇谂过？ 只不过我配嘅角色系。同以前唔同咗咯，啊，即系始终就算我以前配嘅阿部欢同池珍熙都好，而家都50几60岁啦，但系佢哋虽然个样出到嚟唔好话咩啦，就算木村拓哉， 嗯，我都好明显 系啦，好明显啦，但系佢虽然佢仍然 系去过木村噶， 我冇啊，我哋阿木村系我哋一个同事阿苏永文 包咗噶啦， 包咗噶啦， 系啊，包咗木村， 套套都系佢噶，系啦，咁由嗰阵时佢啱啱新嘅出嚟嘅 snap 出嚟嘅，到而家。个女都咁大啦，但佢出到嚟佢做嘅仍然系咁样， 嗯， 系嘛？咁我哋配翻，我哋仲可以配到呢啲角色咯。但你例如而家有个新嘅演员，好似当时嘅木村或者当时嘅竹野内丰咁出嚟嘅，咁唔会系我哋噶啦嘛，一个新嘅。咁係俾啲新嘅同事去做㗎喇嘛。 係係。或者有啲即係你見到而家係咪好興嗰啲小鮮肉咁樣。係 啦係啦係啦。 即係佢哋個即係可能已經係感覺上個 generation 係 young 啲嘅，就可能係啲 young 啲嘅新同事。係 啦，會比較適合㗎嘛。 係。 係啦，冇錯。 係。咁但係點解你又唔諗下再上一格，譬如舉個例做下領班啊。 係啦，即係好似丁宇叔嗰啲領班嘅角 色。我個人係太懶啦。 吓！ 我净有埋位做嘢咯，我就觉得我系配音，我就 你到而家你都仲好 enjoy 做配音， 好 enjoy。我觉得我埋位做我个角色，我就系最轻松，同埋我最 enjoy 去做呢样。 嗯， 几多年啦？而家卅几年咯，做咗。 如果由入行 嘛， 系啊，十五 入行嚟讲，卅五卅几年 啦。系卅几年。 哦 ，OK。 你冇厌倦过呢个工作？ 冇厌倦过。 其实几难得。 我日日做啲角色都唔同。 系。 而家例如俾一套剧你，例如最近配个阿宝欢嗰个樱木老师龙英啊，系啊，一个呢、這个角色我几中意嘅，其实即系我会几中意我呢啲角色，佢我希望佢仲继续拍啦， 系 啊，即系 佢之前仲拍咗一个唔知讲潜水啊定系咩 配埋啦，我哋配埋， 哦有啦，又系你啊， 都系你嚟噶嘛，都系阿宝欢 ，SUD 定系 DCU 系啦， 配完啦配完啦， 又系你嚟嘅，未出街咁解啫， 未出街，我哋已经配晒啦， 系 啊，咁就。我几中意佢做唔同嘅角色，虽然佢嘅演绎方法可能都有啲相似， 系， 但个内容你所有嘢都唔同噶嘛。 系啊，因为咧阿宝欢有一个好处就系咩咧？佢其实佢个戏路好广嘅，即系佢可以做好多唔同类型嘅角色。 系啊，我 都几好玩， 我呢几套有，但系佢最近咧，我唔知系佢个戏路系固定咗定咩咧？佢拍亲嗰啲咧，都口水多过茶。由头讲到尾，由呢个咩夏丁火箭开始， 系， 佢已经系一个。定去到后面有一场，我掀份稿，我掀好似自己讲 VO 咁样，讲四五版，全部佢一个人喺度演讲嗰啲，佢套戏，去到龙英又对住啲学生喺度讲啊，你哋考到大学啦，咁样又喺度教训一轮啊，去到 DCU 又系每次 系，哦原来系咁嘅 ，DCU 都系咁嘅， 佢都有嘅，每次又系可能啲人觉得佢做呢样嘢好正， 系， 例如佢讲。因为讲真的，一个演员你对住个镜头讲咁长、咁大段嘢，唔容易噶。讲真， 系啊， 你唔可以一个通讲到好似南无喺度念经咁样，好闷嘅。你又要讲到个戏，你又要有起伏。 系， 其实以一个演员唔系咁专业，咪讲唔到咁长。 嗯， 系嘛，即系佢 handle。 嗯嗯， 但可能又觉得佢真系好犀利嘅。讲到咁长，你仍然可以交到个导演想要嘅戏。所以揾翻佢拍咧，都系咁多口水。 砌出一双拳头，何方的妖兽一一被吓走，驱赶奸党回流，才是个成就。即使崎岖难行，为争取公允，强忍亦要忍。这小子天生太勇敢，太幸运，全力尽力斗争。要所有罪行立即停，全力用特强本领来为自由争胜。耶耶耶！用我换取的最大能量，斗志冲天的新气象，用世上充斥正义能量，没什么需要拯救和受伤，户外便可得最大能量，有爱冲天的新气象。用世上充斥正义能量，以我的英勇旗帜来获取，这世上一切为我鼓掌。即使崎岖难行，为争取公允，强忍亦要忍。这小子天生太勇敢，太幸运，全力尽力斗争，要所有罪行立即停，全力用特强本领来为自由争胜。耶耶耶！用我换取的最大能量，斗志冲天的新气象，用世上充斥正义能量。没什么需要拯救和受伤，户外便可得最大能量，有爱冲天的新气象，让世上充斥正义能量，以我的英勇旗帜来获取，这世上一切为我鼓掌。 过你介绍啦呢首。 哦，呢首系嚟自《数码暴龙零二》刘德华先生主唱嘅《为我鼓掌》。 嚟自边一只刘德华先生嘅碟啊？ 夏日 Fiesta 定系夏日倾情啊？ 夏日 Fiesta。 喂，我想问咧，嗱，你用几廿秒时间讲《数码暴龙》点解咁好睇咧？ 哇！有血有泪啊，有友情有爱情啊， 好难用几十秒交代晒噶。 最紧要我而家听住陈恩先生嘅访问啊，我就会谂起《战斗暴龙兽》 佢系《战斗暴龙兽》嘛？ 佢系《战斗暴龙兽》啊，系啊。 系《战斗暴龙兽》系一个咩 character 嘅公仔嚟 嘅？系一个好劲嘅，专门打赢怪兽嘅 character 嚟嘅。 哦， 系啊， 你有冇啊？ 我又啊买咗好多 figure， 佢好 high 啊， 好 high 啊！ 转头翻嚟继续有陈恩啊。 二十国集团罗马峰会期间，华盛顿邮报报道，两人在今次计划中的会谈上，其中一个讨论议题是俄乌战事。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骤雨，本港下午新界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元朗、荃湾和大埔更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周末期间天气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 是小宝与文迪的 陈小宝、 杜文迪， 每个星期六晚我和文迪一起拍档主持， 我和小宝一起笑着讲，你们一起笑着听， 然后大家笑着玩， 我愿陪着你， 真是这么好，乐趣多。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一齐笑。 我是陈豪，电话卡实名登记已经开始，所有电话卡都必须在启动前进行实名登记。而家用紧嘅电话储值卡要在2023年2月23日或之前完成登记。已经上台嘅用户唔使再登记，个人同企业用户最多可以向每间电信商分别登记10张和25张电话储值卡。电话卡实名登记好简单，大家快啲登记啦！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我哋讲一讲医学嘅专科嘅读音。骨科咧，我哋叫做 orthopedic， 呢个相对容易嘅。orthopedic， author 其实听落去咧系同作家一样 ，author 一样发音。跟住 pedic， 咁呢个就系骨科。咁如果我想讲一个骨科嘅医生咧，我叫 orthopedic surgeon。跟住咧，我哋讲到一个 pediatrician 儿科医生 ，pediatrician。Pediatrician。好，今日讲到呢度，我哋下集讲多两个专科嘅名字。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资深配音员陈恩。 Bye. 突然间我谂起另外一样嘢，我想问咧，电影版嘅 hero 咧系咪李佩噶阿部宽？即系律政英雄。 律政啊，都系阿木村嗰套啊嘛。 系啦系啦 系啦，好似系。 喂，所以嗱，我开始明 包咗阿部宽啦。 我开始明 啦 ，Ken 讲嗰个乐在其中系咩咧？你其实系好似同阿部宽接戏一样。 系啊， 我今日 系啊， 佢套就潜水嘅。我今日做咩教授？ 即系佢演乜嘢？ 系啦， 你经历紧佢嘅人生。 阿部宽系接戏咁样啊，好似 净系当时配罗马浴场佢咁搞笑嘅一套嘢， 系 仲要嗰套戏系 VO 多啊嘛，因为佢唔识嗰啲语言，佢好多心入边谂嘅一个心声嗰啲嘢噶嘛。咁我咪用个方法点去。配得佢搞笑啲咯，一套笑片。 你开始同阿部宽升到啦， 其实唔系好多其他角色都系嘅。 系，但系特别，譬如因为有几个特别嘅角色都系即系嘅演员都系你做噶嘛，你好似同佢经历紧人，佢个演人生咁样样。 其实系噶，你例如系木村咁样啦，即系当然木村佢都有拍唔同嘅戏种，虽然佢出到嚟都系靓仔，都系咁样去演绎，但 系 其实个戏系唔同噶嘛，每套都唔同。 系，即系个角色又唔同啊，佢系啦，方法又唔同。 系啊，我由沙滩小子配啊，竹野内丰，一个靓仔，即系。同啊嗰个反町 隆史， 真系两个都系咁后生，到而家佢都黐晒须啦。之前做过咩律师啊，开紧咩黄黄的士啊，嗰、那个开始搞笑啦，开始 系 有冇睇住佢做唔同嘅嘢 咯？喂，咁但系其实都几得意，因为当佢成长紧嘅时候，其实你本身你把声都继续系成长紧噶嘛，咁所以系一齐好似同步地去生活咁样，我觉得 系。所以呢个就系你可以。享受好耐呢份工嘅乐趣， 而你身边嘅譬如同事们，佢哋系咪都系即系譬如配音界系咪都系好多都系一做就做咁多年嘅咧？ 我嗰个年代入嘅 系 多数都系， 哦，多数都系添。 系啦，咁其实以我由我做导师，我记得系2012年，嗰期嘅训练翻到而家都十年， 哇， 都十年 了。你做咗十年导师啊？原来 唔系，我教嗰班入咗行十年啦。 哦， 而嗰啲人都系冇走到噶啦。 大部分仲喺度。 哦， 系。 因为嗱，我哋啊唔系好了解呢个配音嘅行头啦。我最初就以为啊，都系冯叉叉，冯叉叉，诶、哎，一两年， 即系可能系 过下瘾就算啦。但原来好多都系可以留好耐嘅。 可以噶，就算你唔系话入去TVB， 咁出边有所谓自由身配音嘅，其实有啲都做咗好多年，即系例如系View 啊，或者 Cable 啊，或者其他有啲而家有好多网络嘅平台，HBO 啊、Netflix 啊，嗰啲都有啲有配音噶嘛，甚至咩 Animax 啊嗰啲都有啲有配音，都系喺出边揾嘅。而家仲有咩迪士尼啊，嗰啲有自己嘅 channel， 佢都要揾配音噶嘛。咁喺出边揾其他嗰啲自由身嘅同学。佢哋都有工作嘅机会都唔少 嘅。咁讲到呢一样嘢，要真係问返陈恩先知啦。好啦，嗱，即由你啱啱入行，首先呢成个香港嘅电影嘅工业嘅制作好唔同啦，亦都经历咗譬如以前你哋好多电影配，因为后来呢就 延长收音 变咗就好少咗好多啦。咁但係配音界又冇事㗎喎。好啦，即係成个变化系点样呢？ 配音界嗱，以最开头嘅配音呢，以电影多嘅，咁然后就由TVB 开台就开始有电视配音， 系 电视配音《无敌铁探长》 啊，即系阿炳哥啊，佢哋嗰啲 啊，李宇叔啊，蓝天叔啊，嗰啲有黄韵诗啊，嗰阵时都系配音噶嘛， 美琪姐啊， 思琪姐啊，美姐啊，阿卢国雄啊，嗰啲都系配音嘅。咁嗰阵时就配西片多，同埋配啲纪录片，嗰啲就系简单啲嘅。咁然后开始就有好多。外地嘅电视剧，就算最早期《柔道龙虎榜》啊，都已经系日剧啦嘛。虽然嗰阵时日剧嘅形式同而家唔同， 嗰阵冇日剧呢个 term 系啦，冇啊，佢哋当系一个片集，系即系配音片集咁样啊。当时我记得嗰个宣传系咁样嘅，咁啊冇分话系边度嚟嘅，可能真系嗰啲无敌金刚嗰啲， 又或者Charlie Angel 系咩啊？ 系啊， 神探小娇啊， 系啦， 嗰啲都系配音噶嘛，嗰啲其实就 系 一个配音片集咁样，就好笼统嘅，唔理佢系咩语言，总之 系 都系配音片集啦， 无门恩怨咁啊， 系啦，嗰阵时其实大家都听紧配音噶啦，你不知不觉喺嗰个70年代，其实 一定系涉猎过系咪？ 一定系听过噶啦，你无论你知唔知嗰啲系配音都好咧，你都一定系已经系涉猎过。咁跟住就开始有动画啦，开始有动画，同埋呢啲咁样嘅配音越嚟越多，跟住就系电影啦，因为电影以前佢哋所谓配音，就算粤语长片都有配音噶，要补声噶， 系啦。 粤语长片现场收得唔好啊嘛，嗰阵时嘅技术，你剪完之后可能会跳啊，会 jump 咗嗰啲都有配音噶，有时啲对白 現場對白，可能佢講得唔係好正，有冇啲演員可能有鄉下音嘅，即係講得唔係好正啊，都有配嘅。但去到真係香港電影七幾年開始紅啦，即係越嚟越多製作嘅時候，全部都係配音。 嗯， 嗰、那個黃金嘅年代，我諗都有接近廿幾三十年。 係 有啦， 去到我記得咧，就係、是、我配古惑仔第一集， 嗯， 都仲係 哦係咩 配音？ 哦，你配邊個啊？ 陳浩南。 吓、啊、你冇陈浩南嘅咩？ 咦？你 系咩？ 系啊！ 你点样扮自己咪系咩？ 你 讲《红楼湾》系我睇嘅咁啊？ 我而家唔知做唔做得翻嗰个咯。你翻去或者可以即刻睇翻，你就会听到我把声。第一集，但系跟住咪拍咗好多集嘅， 系啊， 跟住就现场收音。 哦即系第一集唔系现场收音。 第一集唔系现场收音。 诶，但系第一集嗰啲小春啊，嗰啲系咪自己配翻啊？ 自己配翻。 哦，咁但系依件就唔系嘅。 依件 冇期， 唔系依件嘅原因系佢自己配唔到，佢唔中意配音。佢话佢望住自己唔识讲嘢。 哦，系咩？ 哦， 所以就你配咗。咦，我又要翻去睇，今日好多戏睇啊，睇《家有风云》。 嗱，我唔知系咪因为你讲咗，所以我觉得似，但系而家谂翻又好似真系噶。 郑伊健好唔同把声，但系你 如果你开翻套戏嚟睇咧， 其实有嘅喺 YouTube 揾到。 你开翻套戏嚟睇嘅时候咧，我觉得你睇嘅时候你唔会觉得 唔系伊健哦。 咁你系刻意扮佢把声定点样咧？ 唔使噶，我觉得系即系食翻佢嗰个样，因为佢当时 咁 爆红嗰个形象系咪先？即系你食翻佢嗰个，食翻佢个样，我觉得好 fit 嘅。 哇！呢、這个真系一定要听。 几得意！你即系你望住， 估唔到。 你望住伊健，你又唔会谂起江口洋介喎。 我又 系啦，唔会谂起三上，又唔会谂起阿布夫喎。 呢个真系估唔到。呢、這个 吓， 就系我哋嘅工作，配唔同嘅嘢，你要俾唔同嘅嘢佢咯。 哦， 呢、這个就系我哋要做嘅。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沉醉，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飘泊岁月里，风吹过已停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都沉醉，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飘泊岁月里，风吹过已停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 今年咧，我哋可以话同阿浩南哥啊结下咗不解之缘啦。 系，但系浩南哥从来都未上过嚟。 之前啊，访问阿文俊大哥啦，咁啊讲到佢创作古惑仔啦，咁啊估唔到咧，原来陈恩就系第一集浩南哥把声嚟噶。 嗱，而家咧可以话系咧越行越近啦。我哋先咧就系编剧，编剧完之后咧就 系 配音， 系， 跟住下一步会唔会系？ 真系唔知道。 好啦嘛，听唔到啊！佢而家台湾拍紧剧啊。 系啊， 拜拜。希望珊珊听到啦，珊珊都话帮唔到你啊。 系 啊，好啊， 有情岁月啦。 系，听日咧就仲有一集。系讲下咧，即系嗱，听日大家要密切留意，因为咧我哋耐唔耐咧都会听到一啲朋友就话：，哎呀，我对于配音行好有兴趣噶。咁啊，听日阿陈恩就会讲咧，佢同佢点样去拣嗰啲即系有志入呢一行嘅人啊，因为佢做过导师啦，咁佢会提供一啲锦囊俾大家嘅。咁啊，密切留意听日嘅手下留情啦。咁啊，唔该晒陈恩啊。 系。 好啦，咁啊，头先咧，我哋就即系呢个节目咧，其实不嬲都冇乜文化水平嘅，即系我哋为咗希望可以拉近翻同呢个广东广西嘅距离咧，我哋就即系亦都因为 你真系想拉近翻同广东 少少啦。 其实会唔会大贪咗啲？可唔可以？ 其实我系可以噶， 知唔知啊？ 系啊。唔系，我哋可唔可以拉近翻？ 小弟素来都有修养， 系才高八斗。 话晒都曾经 系 啦，入过呢个中医体验营五日四夜。唔系我哋拉近翻同客会唔会嘅距离先， 我哋 逐步逐步嚟 都咁嘅，即系。點都曾經叫做睇過下書，因為咧嗱，即係琴日一講翻呢個衛斯理之後咧，咁我都 po 咗一張相啦，就係即係嗰個年代嘅衛斯理嘅封面啦。咁亦都問下大家，即係第一本睇嘅衛斯理係咩啊？有啲講啊大廈，有啲啊就迷藏啊，又地圖啊都有啦。好啦，咁啊翻去我哋即係開始自己買書睇嘅年代啦。好啦，咁啊即係大家應該各有所好啦。梁禮琴係睇咩嘅咧嚇？ 嗱。你如果讲买书睇嘅， 或者租啦，或者借啦，系啦， 系啦，即系其实就有好多方法，大家喺坊间其实有好多方法系可以得到读物嘅。我想讲，即系你可以问朋友借又得啦， 老读物啊嘛， 老读物系啦， 唔好意思啊， 是但由得佢啦，年纪大咗，去到咁上下就会中意咁样嘅。 你唔知我讲乜？咩叫老读物啊？ 唔知啊， 欧阳锋啊嘛， 系啊，咁渣噶一系嘛？嗱，我哋年纪大咗就诶咁渣一咁。 杨泽林啊嘛， 系啦，吓，知边位系杨泽林前辈啊？ 嘅老动物咯， 系啦， 买单嘢啦吓，我继续啊， 系啦，即系你可以从好多唔同嘅途径去得到啲读物翻嚟嘅，即系譬如问隔篱位嘅同学仔借，咁呢啲系最直接啦。 有冇人借书睇嘅咧？ 而家 即系借朋学仔借书睇，有冇呢样嘢嘅一个？ 好少啦，而家书都唔多。 即系以前话借本卫斯理睇，又好合理噶嘛？ 哦，以前系啊，系啊，问同学借漫画书睇咯。我嗰、 你都已经漫画啦，已经 漫画或者， 但系而家漫画都已经可以喺网上面睇啦嘛。 哦，系系， 即系大家唔会 keep 一个叫做。 仲有嗰阵时会交换老夫子嘅，我哋 哦 系啊，即系老夫子佢个得意位就系在于佢每一期咧，其实冇咩关系嘅，即系第一期同第二期冇咩关系。 其实每一个故事都冇关系噶。 咁我记得通常老夫子系几时买咧？就系去饮茶嘅时候，系 啦， 阿爸就俾廿，我嗰个年代已经廿蚊一本噶啦。 几有史理同埋霍不丹啦， 系啊，就 两人寻味， 冇错。咁跟住之后咧，记得嗰阵时系交换老夫子，即系可能我有第二十期，我个朋友有第三十五期，咁咪交换睇咯。咁然后就成班喺度交换老夫子睇嘅。 系啦，咁啊系错啦嘛。但系问隔篱位个同学借啦，又或者系你可以去打书钉啦。 系。 但系咧，我好记得漫画系好似唔准打嘅。我记得咧嗰阵啱啱喺香港咧，即系我哋读书嗰个年代咧，就吹起咗啊睇 touch 嘅呢个风气嘅时候咧，其实咧我哋只能够喺嗰啲漫画店嘅门口睇住啲人喺度买漫画，因为漫画书系唔准俾你喺里面睇。 好似系，因为有租噶嘛。 系啦系啦， 租漫画嗰啲俾唔俾喺度睇咧？ 其实咧好得意嘅有字书咧，因为我。即系荃湾唔兴定系点样啦？咁总之我喺荃湾咧，其实系唔准睇嘅，佢净系写到明咧，你一系就租，你一系就唔好租，你唔好入嚟，又或者你买咁样啦，否则嘅话咧，佢哋唔欢迎你攞出嚟喺度揭揭揭嘅，因为漫画容易睇。得多啊！ 咁啊系， 咁然后你，但系你文字书咧有好多咧，佢睇咯，即系就算你有本事嘅，你有脚骨力嘅，你咪企喺度睇晒佢，你唔租咯，冇所谓嘅。我觉得文字书同漫画一个好大嘅分别就系咁样啦。咁另外一个方向就当然系你图书馆睇啦。我哋寻日都讲过，其实呢一个都系大家，我谂系地球上所有嘅图书馆都系嘅，即系面对同一个问题就系、是，我想借晒一套金融一二三四。五本嘅射雕咁啦，咁但系你永远都只系睇完一本之后，你接唔到落去，去到最尾可能自己选择，哎唔好烦啦，买啦，咁样就成套搬咗翻屋企。咁咧，我嗰阵咧，但系因为屋企嘅位唔太多啊，你亦都开始慢慢越储越多书嘅时候咧，你就唔敢再买啦。咁唯有就 系 算啦，我喺图书馆博。咁我嗰阵咧就 每日去报啊。 唔係，係其實咧，你睇咩書，你都要好揀去睇邊一本。譬如話嗰啲真係唔係一本過嘅，譬如佢有兩本嘅， 咁我就会揀哦，好啦，咁揀两本啦，揀两本中嘅机会， 哦、 总好过揀四本嗰啲啊，四本嗰啲你睇唔到落去嘛，咁样咯。咁咧，我记得但系有一次个印象最深刻系咩咧？因为我自己中意睇武侠小说，咁咧睇武侠小说嘅人咧，好中意做啲咩咧？我就发现咧。好多人系中意背个故事噶，虽然譬如好似金庸有武侠小说，背嘅系咩咧？佢哋背个剧情啊，例如就系话啊嗰日阿张无忌咧，咁佢就攞住同阿灭绝师太对打，跟住咧就抢咗个佢个倚天剑咁样啦。嗰度系边度你记唔记得咁样？ 即系睇武侠书嘅人就系中意 背 嘅 咩？ 会 啊！ 我识嗰啲系 招式嚟嘅， 系咯，我识嗰啲系中意睇教科书嗰啲中意背。 唔系真系会，其实有啲人 出师表嗰啲啊， 同埋柯士进啊，系最近啊。 唔系，因为佢哋嘅嗰个背咧，系佢哋系可以好劲咁话到俾你听。嗱，佢哋嗰日咧过嗰条唔知咩江嗰阵咧，就发生咗件咩事咁啊？好多人系好劲噶， 但系 佢哋 同学嚟嘅。 唔系嗰班迷咯，真系要去到迷嘅程度咧，嗰班人先系咁样。咁 可能我哋即系冇乜呢啲朋友啊， 年代有啲分别咯。 喺我嘅印象当中咧，中意武侠小说去到迷嘅阶段嘅人咧，就系咁样，佢真系记得晒所有嘅情节。譬如话喺嗰度，譬如乱噏嘅江南七怪咁讲先，所以有边七怪啊 ？Big Black 全部做得晒出嚟。佢哋做过啲咩事啊？佢就唔知喺边度咧，就见到啲咩咧，就同阿边个咧，就唔知乜乜物物啦。所有嘢记得一清二楚。咁我曾经以为。哦，这个叫做金融迷又或者是武侠迷都是这样交流的啦、但是后来有一次我看了一本武侠小说是在图书馆看我看到不舍得放手并不是因为我觉得那本武侠小说哇好劲 不是这样因为我是看了头几版的而是呢我发现、原来高手都可以在武侠小说上面交手的是怎样呢就我看看咦有人在个书上面写字喎， 系 铅笔字嚟嘅， 系 咁我就姑且睇下佢写咩啦。 打得好咁啊，写字 唔系 抵打， 唔系咁啱咧。喺嗰版里面咧，嗰堆字咧就系写住，对于嗰版讲到嘅嗰个剧情咧，佢有啲有感而发啦。咁佢就写。哦，其实咧，嗱，乱噏噶，我真系唔记得咗系啲 人一人小句啦，咁样。 唔系，嗱，其实系咁样嘅。作者点解会咁样写咧？其实就因为阿主角同阿女主角之间咧，佢哋嗰段情咧，未系爱得够深啊，咁即系可能大概佢咁样。 自己喺度著书啊， 自己喺度整咗一个咁样嘅一个发表咗佢嘅意见，跟住下低啊，继续睇啦吓。仲有一句，咦？答嘅、哦， 即系有人第二支笔写啦， 第二支笔写啦，跟住就话，我就唔系好认同你咁讲啦，我就唔系好认同你咁讲啦。其实男女主角之间佢哋嘅爱系好深嘅，只不过系喺嗰个状况之下，佢哋未好显示出嚟啫，即系类似系咁样。哇，我发现。咦原来睇跟住我再揭啦后面仲有㗎喎。佢哋两位高手仲喺度对緊喎。咁我就觉得哇你哋写嘅。 我哋唔鼓吹唔鼓励啊。 係呀当然唔应该啦。咁、但係我觉得哇你哋写嘅真係比呀、个小说本身呀唔可以话更精彩。係同小说本身一样咁精彩。而呢一本小说就係、是。即刻諗起雞啫。 值千金，刀山去地狱去幽谷陷，为知心牺牲又何憾？为骄傲甘心否寸心？血泪。世上相识是缘分，尽杯酒，千杯怎醉君？夜哭哭盼云，生死怎过问？笑有人，谁？ 我喺呢度咧，其實好想話俾嗰兩位高手聽，雖然我唔知道你哋係邊個，但係咧，我真 係會唔會就係鄭少秋同劉松仁啊？ 可能都唔知 係 邊個噶， 會唔會啊？ 即係嗰兩個人可能唔知 啊，係啊，佢哋都係各自可能借咗本書翻嚟。其實真係 文俊啦， 喺屋頂嘅四大高手， 四條 眉毛啊，因為我真心覺得咧，佢哋。即係佢哋各有自己嘅一個睇法啦，咁但係咧，佢哋寫嗰堆 view 咧，我覺得好好睇啊，好似係一個故事，然後有兩邊嘅人大家互相去咧，即係互相去交流，咁然之後我作為一個第三者喺側邊睇嘅時候， 殺咗佢， 我又覺得好精彩喎，就係咁樣。 我哋再講明係唔鼓吹唔鼓勵，係 唔鼓吹唔鼓勵啊？係 咁啊，嗰本就係陸小鳳， 陸小鳳 嘅第一卷， 第一卷。 咁你後屘有冇睇曬㗎？ 诶，陆小凤我有睇晒嘅， 即系你系借咗翻屋企睇晒。 诶，唔系啊，我唔借翻屋企嘅，我喺现场睇嘅、哦，所以我嗰阵成日蒲图书馆咯。 哦，啊，即系梁丽勤咧，书卷气质唔同。 系咪唔同晒？系咪成个？ 成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金钟高等法院收到怀疑藏有不明粉末的包裹，警方爆炸品处理科人员到场处理。警方下午接报，指高等法院有职员收到一个包裹，打开之后发现有一些不明粉末，警方正是调查事件，暂时未有人被捕。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民建联三十周年会庆酒会上致辞，他說明天首次以行政長官的身份出席立法會答問會，他會回答議員任何問題。行政署昨天向立法會秘書處發信，提出在答問會上議員可以聚焦討論七個範疇。李家超說，行政署只是回應立法會秘書處的查詢，有關行政長官會否發言，以及有沒有哪些問題想聚焦討論。李家超說，非常重視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港的重要講話，相信社會大眾和國際亦非常重視。在他考慮回答立法會秘書處的查詢時候，就提出認為相關內容值得討論，也都應該向社會傳遞重要信息。他強調其他問題無任歡迎，這亦是立法會議員的權利。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特区政府正系同疫苗接种专家委员会积极讨论，希望喺不久嘅将来可以为三岁以下幼童接种新冠疫苗，为佢哋提供更好嘅保护。卢颂茂撰文指出，保护下一代生命健康系全社会嘅责任。三岁或以上儿童同青少年应及早接受疫苗接种，以有效減低受感染之後變成重症甚至死亡的風險，但可惜在香港暫時未能夠為三歲以下幼童接種。他強調，目前香港必須堅持更精準疫情防控，減少社區感染，萬萬不能躺平與病毒共存。法國一本雜誌引述機密報告說，巴黎的埃菲爾鐵塔多處出現鏽石，需要全面復修，但在2024年巴黎奧運之前，當局只會重新油漆。有過百年歷史的埃菲爾鐵塔高324米，是全球最受歡迎的觀光景點之一，每年吸引大約600萬人次遊客。但報道引述專家報告提到，鐵塔狀況很差，多處有鏽石。法國政府為了迎接2024年巴黎奧運，打算將鐵塔重新上漆，这个是铁塔第20度重新粉刷。报道说，艾菲尔铁塔原本应该除去大约三成的油漆，并涂上两层的新漆，耗资6000万欧元，但疫情导致工程延误，加上旧漆含铅，因此规模缩小去到 5%。 报道又提到，管理公司为了观光收益，不愿意长期关闭铁塔。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0,597点，跌4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59点，跌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7，日元135.88，瑞士法郎0.968，加元1.302，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195，欧元对美元1.026，澳元对美元0.67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4.02美元，卖出1793.9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周末期间天气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是程子晴啊。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失物认领处入边饰演成叔，他是一个做事认真的人，但这点跟我有点似。他用心守护着这个特别的失物认领处。25个感人故事，约定大家收听。香港回归25周年广播剧，由7月9日开始，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晚9点到10点。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失物认领处，约定大家收听。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阮咏仪、宋佳主演 国剧嘅长盛装。 盛装杂志社为萧红雪成为主编举行入职仪式，副主编陈开仪支持，不卑不亢，坚持自己嘅办刊理念。萧红雪反击，直接宣布改革事项，言语间充满火药味之际，窗外突然跌落一个好似早前死去嘅主编林乔治嘅人偶。 国剧夜场盛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31。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先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就金卡可以储喺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母乳、血液对人体健康好重要。 有人会捐赠俾其他人， 有人就会收集再攞去卖。 不过出售体液牵涉道德问题。 有啲妈妈会将啲值钱嘅人奶卖出去，唔俾自己嘅 BB 饮。 乜嘢人会买呢啲体液呢？将体液商品化会有乜嘢危险？ 电视纪录片《体液有价》， 星期三晚10点半， 港台电视31。 晚上间9:37，呢个系香第一台。 咦，你窒咗12次喎、 哎！唔好意思啊， 呢度系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系啦， 我哋系手下留情。 系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我系梁礼勤， 系我系阿一啊， 系啦，咁啊，今晚咧我哋咧就即系啊，开卷有益啊，可以话 系， 冇乜几好啊， 开卷落啊， 哇，即系呢个节目， 教早嘅节目 系啦，唉，咁啊，对于最才高八斗嘅一哥嚟讲啊，睇书嘅轨迹系点样样嘅咧？ 喺中医体验营里面5日4夜睇咗好多医书咧， 嗰啲咩华佗咩宝典嗰啲啊， 呢个啊。转头可以分享啊，即系睇一啲古书嘅一啲即系嘅经历啊。但系即系卫斯理咧，寻日小弟就提过系小五小六嘅时候开始睇啦。但我开始数翻自己人生究竟睇过几多本书咧，即系究竟睇几多 本到咧？ 英文书咧一本都冇完成过 哦， 真系一本都冇完成过。 古仔书咧， 古仔书都冇完成过，真系一本都冇完成过。我谂可能系为咗做功课嗰阵时有 啲咩 reading report 嗰啲啦， 睇过两三版就写咁样啦。咁啊，但系小弟啊，其实曾经啊系拎过 小童回忆会睇阅读体验型， 香港中国妇女会中学图书馆最多阅读奖嘅人嚟噶，系、有书券100蚊嘅。因为嗰阵时咧喺每年嘅学期尾咧，只要你交嗰张 form 咧喺个手册后边写你究竟今个月每个月睇过几多本书咧，你交翻去最多嗰个咧就已经可以咧就系攞到书券100蚊嘅。 但系点样先至可以证明？即系你自己。你證明唔到你真係睇曬本書㗎嘛？ 係、啊，其實自己寫個數字，然後自己簽名， 好似標會咁樣 喎。係、啊， 87、81、89，仲有92本啊！咁 係因為佢有寫埋 storybook 同埋一啲小説類嘅嘢，咁所以小弟都算係睇得幾多。咁我睇漫畫書都係睇書啊，咁所以就攞咗。咁但係我睇再擁前翻自己嘅軌跡咧，啱啱阿勤話即係打書釘呢三隻字，即係其實都好耐冇出現過啦。即係以前就 講咩啊你？ 好耐系我哋集体回忆紧咯吓，咁啊图书馆之外咧，有一个地方咧，我相信以前有好多香港人咧都好中意去打书钉嘅， 系 就系翻内地嗰啲书城啊。 哦， 系啦，有段时间咧， 因为好平嗰啲书，真系好平， 平好多。但系最大问题就系因为简体字啫，系啦。 咁小弟托赖又识得简体字嘅，咁所以就即系对于阅读简体字嗰个叫做困难程度唔系好高嘅。再加上以前细个嘅时候咧，阿爸妈成日喺内地咧，即系以前啲家长咪书展一夹夹咁拖翻嚟嘅，我爸妈喺内地一夹夹咁拖翻嚟咧，就叫我做啲练习，所以我细细个已经识睇简体字噶啦。咁、我记得嗰阵时香港始终即系个地少人多啦。所以做啲書冇可能做到咁平，但內地真係可以3蚊本。 嗰陣時係啦，而家唔得啦， 而家唔得，而家唔係而家都平過香港嘅範圍 少少啦。 咁始終即係如果你真係要比較，始終個質素係爭啲嘅。即係例如可能啲紙質啊，或者佢有啲字你睇唔明啊，或者可能佢嗰個封面嘅設計亦都真係即係相對地冇繁體書咁好嘅。 同埋咧，佢哋嘅圖畫好少，文字好多，係充斥曬成本書裏面咧，即係冇呃稱嘅，係好多字擺曬喺度。 係啦，咁啊，所以我記得有段時間，可能以前翻去探婆婆嘅時候咧，就好中意去屋企附近一个书城嘅，咁嗰啲我哋称之为书城咧，佢真系一座城咁样，即系你当一个百货公司或者 全部都系书店嚟 嘅，一间卖书嘅百货公司 系啦，百货公司几层高，即系可能净系你小说已经系一层咁样，教科书一层，科研书又一层咁样。咁我记得有段时间我系即系你知翻内地冇嘢做啦，细个嘅时候又冇得去蒲，咁所以咧就去日日下昼咧都去书城嗰度就打书钉嘅，就真系坐喺嗰度睇书，系冇嘢做啦。咁啊一开始睇漫画书，跟住后屘开始咧就转咗睇一本嘅小说啦。 是 就是西游记啦、 哦、 开始睇西游记。咁当然亦都系同卫斯理嗰、那个系如出一辙嘅，就因为睇完电视剧。 张卫健 哥系啦，同埋后屘都有睇陈浩文，即系《西游记》一二啦。咁内地佢嗰阵时唔知八几年嗰个央视版本都有睇过，咁啊对《西游记》呢个古仔有兴趣咧，就攞咗《西游记》我记得嗰阵时都仲系小学嘅，就系攞本《西游记》开始睇啦。咁啊由第一集即系嗰啲咩花果山啊，去到拜师傅啊，去到大闹天宫啊，跟住去到三打白骨精啊。咁啊因为咧一开始睇嘅时候，我记得咧仲系睇一啲叫做简装书啊，咩叫简装书咧？就系、是、因为你嗱，好似四大名著咁样，你《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同埋呢个嘅 《三国》 《三国演义》，其实系好长同埋好多噶嘛。咁嗰啲简装书咧，就系俾啲小朋友容易， 即系同埋啲唔会用文言文啦， 系啦。咁啊有啲图，咁、我记得我人生第一本完成嘅呢个嘅书咧，就系、是、呢个嘅《西游记》啦。咁我睇完之后咧，我系睇完嘅，坐喺嗰度打书钉打咗3日，终于睇完嗰本《西游记》。我谂佢大概唔系好多嘅，我谂120版左右啦，咁但系因为细个睇书比较慢，所以想睇睇咗3、4日，咁买睇完之后咧，我坚持要买嘅，咁亦都喺嗰度买咗好多其他书，咁啊呢个系我人生第一次睇完《西游记》啦，咁啊开始之后咧， 但买咗之后你冇再睇过本书。 买咗之后系冇再睇过，我真系攞嚟， 真 系 好一脉相承啊！ 因为我睇完，我觉得攞嚟留念纪念自己睇完，系、啦。后屘翻到嚟香港咧， 翻嚟系留念， 系啦。翻到嚟香港咧，我有买过，因为我咪话早几个礼拜前执箱，我发现我有好多本《西游记》啊、 哎。 我买过商务印书馆出嘅《西游记》，咁啊，因为呢啲简装书咧，佢会或者修订本咧，佢会每一个作者会重新再或者个编辑会重新再译过或者佢 扭一 扭 啲 字 或者再唔同即嗰啲即复杂或者简化程度唔同，咁我有睇过商务版啦。咁去到我中四嘅时候咧， 我真係認認真真地攞咗嗰本文言文嘅西遊記嚟睇。 難唔難啊你覺得？ 其實唔係難 嘅， 因為你睇咗白話文再睇文言文。 係啦，首先睇咗白話文再睇文言文就相對地簡單啦。其次係咩呢？因為西遊記據說呢，其實本身個作者呢是在个大树下讲古仔而作出来的一个故事，后来才写回做书的。咁所以其实它都是文言文口中的口语咯， 系， 即系同我哋以前读书 嗰啲《三国演义》啦，即系罗贯中当年都系唔知系喺嗰啲市井嗰度就搞一啲交流，即系做戏说书咁样样嘅， 系 啦，就变咗《三国演义》啦。 所以我成日同一啲即系而家嗰啲嘅即系 后生一辈嚟讲， 表弟妹，我有讲过话，如果你想中文，因为呢个系认真嘅，中文想好，尤其是我哋考试考公开试，成日话哦嗰啲文言文睇唔明啊。如果你最容易入手就系睇翻《三国演义》啊，《 西游记》啊，《 西游记》啊呢啲。簡單的文言文，然後再去理解究竟他們那個叫做那整個語言系統是怎樣， 是 啦，那就會容易入手咯。而我那時我是人生唯一完成過一本文言文書，就是《西遊記》啦。後來對於文言文開始有興趣啦，我有嘗試去看《聊齋》的文言文，都挺好看。仲有一本我有揾過翻嚟， 唔係即係好睇在咩地方咧？ 哦，聊齋，因為《聊齋》佢每一個古仔咧好短嘅，但佢每一次嗰、那個。嗰條橋都好唔同嘅，其實佢有好多個唔同嘅短故事收輯而成，但每一次條橋都好唔同，有時有啲咧好簡單，但有時有啲咧就好複雜，所以好好睇嘅。而仲有 睇橋嘅， 睇橋嘅，仲有一個咧，我有睇過文言文嘅書嘅， 係 《金瓶梅》， 係 估到你啦， 但我攞唔到快感。所以 点解啊？ 都系睇翻电视， 因为 电影版啲， 唔系好攞到个画像出嚟， 真系睇啲 motion picture 系啦。所以都是《西游记》文言文是最合我胃口的。 咦，咁你看这个版本嗰阵有咩感受呢？ 哦，这个版本再深一点都很有感受的。 君系《西游记》嘅代表啊，就系、是、呢个卢冠廷嘅《一生所爱》。 系咁啊，睇电影版咪迷好多啊，那个感觉。 哦，另外一个 feel 嚟嘅，系咁当然有好多人有研究过。 震一震喎、 啊。哦，唔系，因为我都开始想即系去广东广西嗰边咯，所以我都学识啲啊、哦。另外一个层次嚟嘅。 好啦，咁啊到我啦。咁啊，小弟咧就即系细个啊，咁啊。第一代橫掃嘅就梗係琴日講嘅維斯理啦，咁我喺好短時間之後就睇咗幾廿本嘅，咁啊琴日講到啦。好啦，咁我想強調翻咧，就我係讀一間男校嘅，咁啊男校咧，好似啊頭先我哋咪後所講咧，即係男校睇咩咧？即係打機嗰啲咪走去睇《三國演義》咯，咁啊有啲咧就中意睇開武俠劇嘅，就可能會即係睇嗰啲古龍啊、金庸啊、水滸啊咁樣樣啦。咁但其實咧，我係好快咧。我就系转咗去睇第二个系列嘅嘢嘅，我就系去睇爱情小说嘅。咁啊，点解咧？我其实唔知点解，有少少可能真系与生俱来。我对于爱情小说咧系特别中意。咁我第一本爱情小说系点样嚟嘅咧？咁啊，话说咧就梗系咁嘅。咁啊，以前咧就冇 internet 嗰啲咁嘅嘢噶嘛。咁啊，大家都系话，这个作家好睇，嗰、那个作家好睇，呢、这个作家好睇咁样样。咁我记得有一位同学就同我讲，喂，有个。作家叫做亦舒，好好睇噶，佢系魏康个妹嚟噶，咁我就因为佢系魏康个妹呢句说话咧，我就立起咗人生第一本嘅亦舒小姐嘅名著啦。咁如果我冇记错咧，嗰本书咧应该叫做《曾经深爱过》。哇，呢啲名字你知一听就知霹雳啦。我仲记得一个古仔，就系有个男人咧，就唔知出去外面公干，好似叫唔知周子美，好似叫咁上紧啦。咁啊，总之就去外地公干，咁翻到嚟发现个老婆失咗踪。咁我成个古仔就系讲咧，佢点样去尝试揾翻佢老婆嗰啲足迹啊？即系原来咧，发现咧佢老婆好似有第二个男人，即系各样各样啦。咁啊，讲佢原来咧咁多年咧，就因为工作嘅关系咧，就冷落咗娇妻，类似系讲一个咁嘅故事嘅。咁我想讲咩咧？就系由于我读男校，咁如果你喺个男校入边啊，攞住一本亦舒小姐嘅名著，即系天地图书嗰阵时，你知亦舒系一系列，你睇就知系亦舒嘅小说嚟噶。 同埋亦舒个名好得意， 系啦，同埋佢嗰啲封面一定系水和田先生画嗰啲画嚟噶嘛。咁但系问题就系喺男校入边，你知系要啲光阳嘅嘢噶嘛，即系卫斯理、金庸、 三国演义， 系啦，就系要摆呢啲嘢出嚟噶。咁但系我中意睇亦舒，咁我点样咧？嗱， 我个马经包住佢， 冇错，系咁啊！唉，你真系讲得太鸭，梁礼仁真系太熟我脾性啦。正直啊，曾经深爱过就系1991年推出，当时啊， 有咩马？唔系当年嘅马王， 当年嘅马经咧，亦都系相当之盛行噶。除咗有啊商台嘅嗰个叫做咩啊， 节节领先 全起信之外咧，仲有嗰啲专业啊嗰啲。咁好啦，即系左手就马经。咁喺学校边，我为咗要隐藏一本，会一定会俾人笑，即系娘娘腔或者系再俗套啲笑乸型嘅亦舒小说，我就攞本 深爱过， 系啦，我就真系攞本， 即系领先， 系攞本专业夹住，即系表面上睇紧马佳倩同埋伟达，实际上就系睇紧亦舒同埋周子美。咁啊好啦，咁嗰份马经又有咩用咧？仲有一个用处啊，咁因为睇书我通常咧就系。好中意偷時間嚟睇書，譬如咧搭地鐵，咁你有幾個站，譬如銅鑼灣去金鐘咁兩個站啦，或者落北角咁樣幾個站咧，咁我就通常會攞袋，即係袋喺校褸袋好方便啊嘛。好啦，咁你知啦，書咧就需要有書籤咧，就作為一個間隔，你要記住你睇到邊一度啊。咁所以馬經咧嘅另一個好處就係、是，當我喺學校嗰陣，馬經就我哋包住譯書，但係到我落到地鐵站嗰陣，馬經就成為咗我嗰本譯書小説嘅書籤啦。就係、是、接成咗16份，你知嗰啲即係廚房師傅 去， 佢接到一沓咧，可以將一份攤到咁闊嘅馬經接到好細，就攝咗喺本譯書中間。 馬經真係好有用， 好有用。 你一時可以將佢變成 喺度咁上緊， 係包住把西瓜刀。 仲有嗱、啊，去到咁上緊，當你發現喺炮台山站有同學仔入嚟嗰陣，你即刻打翻 開， 睇翻第三場，即刻爬翻第三場。你話係咪好有用咧？嗱，咁啊，呢個 書到用時方， 係咪？係啊，馬到跑時就要跑啦，咁樣。好啦，咁我想，但我想講翻正題先。咁啊，亦舒小姐嘅小説咧，對我有極大影響嘅，因為後來咧。咁唔知點解我入咗電台啦，後來又唔知點解走去拍片，其實我都係寫愛情故事嘅。咁所以嗰個年代，譬如亦舒頭先講曾經深愛過啦，仲有佢有幾本我都好鍾意嘅，即係譬如阿修羅啊咁樣，我都好中意睇。咁後來呢， 我就睇咗我諗大約幾十本咧，我就開始再轉好多唔同嘅，即係香港或者即係總之中即係華文世界嘅一啲好優秀嘅愛情小説嘅作家，譬如我非常之中意林燕妮小姐嘅所有嘅愛情小説啦，超好睇嘅，即係完啦。 佢嘅隨筆都好睇。 係佢咁散文都非常之好睇嘅。咁後來咧，我就再唔夠喉咧，我又再去，真係嗰陣時咧，我記得北角咧有一個好細嘅商場咧，佢有一租小説嘅，我就去租咩咧？嗰啲畫嗰啲啊，即係畫封面嗰啲， 依嗰啲係鹹濕小説嚟嘅。 其實唔係全部都係嘅。嗰陣時冇咁鹹嘅，我懷疑。我唔知。 你睇落會覺得個味道啱啱好。 冇租到林子漢， 重甜。 嗰啲老爺車嗰啲冇租嘅，係啊。咁 食啲嘢喎， 呢啲就小方面啦。 咁啊有好長壽嘅呢啲。 係。正所謂好有嘅貴啊嘛，係。好啦，咁我就。睇咗好多嘅岑海伦小姐嘅名著啦，后来咧亦都睇咗严岑啦。 但系你睇完译书再转岑海伦，你会唔会觉得唔？ 其实咧，我嗰阵时唔系用呢个谂法去睇嘅，我只系觉得咧，哎，你即系、那个我唔会识得去研究嗰啲文笔啊、咩套路啊，或者佢啲剧情嘅，只不过。我係想睇下，原來唔同嘅風，譬如林燕妮小姐，佢係偏向咧，即係佢好天馬行空嘅，即係無端端又可以講一個咩，又淺水灣後面有個森林行去有另一個世界嘅，即係佢有好多呢啲古靈精怪嘅嘢嘅。咁啊，亦舒小姐就啲文字好靚嘅，咁啊，岑海倫咧就係好多嗰啲。白马王子啊， 白马王子同白雪公主嘅爱 情故事，即系悲情嗰啲邻家少女啊，即系好多呢啲嘅。咁啊， 家少女好似 点啊你啊， 咁啊，总之咧喺嗰我谂喺中午之前咧，我系睇咗好多呢几位即系才女佢哋所写嘅爱情小说。其实老实讲啊，对于我嚟讲咧，真系不生受用嘅。 好啦，咁喺呢度咧，都系揭晓啊！91年嘅马王系翠荷啊，有听众 send 咗上嚟， 我知啊， 唔该晒。 之前嗰个系及时而出啊嘛，我知啊。 那份美可会找得住？昨日那阵时失去像涟漪，留住快乐往昔往事，想起往日一切。我总说愿留住，昨夜那段梦可会记得住？昨夜那份爱失去像涟漪，还道告别了的笑容，今天再度将我轻轻关注。问这快乐为何来去如飞，像那天上白云炸离炸聚，是那深深关注由此不经意，尚可身向永恒，谁知有尽时，你的关注眼神会令我惊喜，就算一天风雨也能让我笑着避，你的一抹笑容能去心中忧虑，当天快乐一生都记起，像涟漪，还道告别了的笑容，今天再度将我轻轻关注。问这快乐为何来去如飞，像那天上白云炸离炸聚，是那深深关注由此不。顺可伸向永恒，谁知有尽时，你的关注眼神会令我惊喜，就算一天风雨也能让我笑着避，你的一抹笑容能去心中忧虑，当天快乐一生 咧都系曾经被改编过成为电影嘅亦舒小说嘅经典啦吓、啊，叫做《玫瑰的故事》啊， 张曼玉啊， 同埋发哥系啦，黄玫瑰啊嘛系啊，咁啊呢首咧就系欣妮姐姐唱嘅主题曲，歌名叫做《最后的玫瑰》啊。啊！我发现我哋喺咪后讲，我哋都睇咗几多书啊！ 系啊， 而家咁冇文采嘅个人，系咪？ 哦，咁样你吸唔吸收到系你嗰个问题嚟嘅。 因为我都系主要睇《火影忍者》 ，唔好意思啊，我都系专业啲嘅。好，听晚见啦，拜。